一颗博大的心，那愿天

Oh, 助你，理想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关爱并分担，征服山共同战风雨。虽说是只无有你，万兵齐战友万生死齐兄弟。